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當然不可以一面倒說香港的家庭主婦約傭很普遍 因為亦有很多對家傭非常好 齊歡唱,齊慶賀,到最後Happy Ending過靚翅伯、梁醒波和改邪歸正的李香琴鳳凰女 再加上方艷芬、陳皮妹,整班人出來金玉滿堂慶年華 最後那堂再會 但當然因為香港的生活壓力大 焦慮非常嚴重你看這次遇到一些學術界的女事主居然這麼厲害將肺炎打到像星星不是侮辱看到照片打到不像星星外星人臉上魚一塊黑一塊啡一塊只剩下兩 對眼的見到少少眼白,個塊面唔係飛呢,就係黑,唔係飛就黑,同埋得返少少白,再望落個樣呢,似外星人。你話咁樣呢,為都要有好大的仇恨同憤怒同壓力,是可以將一個人用周則到咁,那個壓力呢就是廣傳於社會,尤其是中產階層。 這又是另一個深層次問題中產階層現在沒得益梁振英採你也傻下面派水剛才我說五萬元那些是死的你知道嗎我不同意因為剛才你舉的例子現在涉嫌打過傭工副院長限限地十多二十個 一個月薪工高級知識分子一定有房屋津貼高級知識分子他有什麼壓力中產就算送兒子去英國劍橋讀書都綽綽有餘這些不是理由中產高級知識分子經常有創的判斷好像年多前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認為梁振英領導香港專業人士這些學者是有希望的 高級知識分子就是虐打引傭你有什麼這麼奇怪不奇怪越高級的知識分子說的話越離譜分分鐘江湖社團那些阿嫂對印傭更好像仗義會多圖狗輩那些阿嫂本身也是貧寒出身從來合女出風塵有些阿嫂本身也是在旺角 油麻地做小姐出身她自己被人虐待過大家都是受壓迫的婦女不過阿嫂跟了大佬之後撈片十幾二十年發達第一桶金接著還上市公司中華港澳兩地反而她對印傭加上撈片滿三更貧五更苦 每次繩所謂的九龍會大大包 中產學術的事情就沒有這隻視野但可能在學校教書又被學院的政治搞到有冤無路你不要為理由開脫根本這些是情緒或精神問題因為我也聽過一些真實的例子就是女事主 不是虐待但他位居高職我不知道是銀行還是公關公司的高層還是老闆回到公司已經號令天下以天劍屠龍刀男下屬都被他省到立立令女秘書更加不再說但他放工回到家其實他的角色放不下 他依然當自己是CEO上身或是Director 他回去對著請三四個外籍傭工 又當自己在公司 但公司CEO 不會打那個OL 但言語都可以是暴力 秘書Cathy 他不會動手現在你看到打到外星人那些就沒得說了已經見報全國際都見到但有很多是精神虐待 言語暴力 說你蠢、慢、什麼一輩子沒有人要 又說你找人來耕田 哄你回去,等你又怎樣,你老公也不要你 你的子女又不知怎樣,不認得你 你老公在那邊走路 很多這些精神的虐待 我娶你回來,我也有一顆眼淚 你投訴無門在耶加達那邊 諸如此類 沒有,沒得投訴 這些沒得投訴 沒辦法,唯有香港 真是一個教育普及,中產階級有些學位 將這些外傭當作基本的人來看待 不會的,其實 因為本身制度造成一個人性循環 你問這些主婦,他亦有很多關於 外傭的古惑古仔又大把出賣這些所以一個節目是要持平上半個小時你就說現代奴隸制下半個小時這班奴隸又不是你想像中那麼悲慘奴隸沒有選擇權但其實他們有因為你懂得印尼話或賓話你不妨扮間諜去星期日去維園收風 同一群外傭在吃雞髀,你聽到賓話或人蹲下,又拆兩寸魚蛋,你聽他說什麼 只有兩個老柴,一個是老人癡呆,什麼都不懂不問世事 另一個坐輪椅,什麼好 跟老爺天天去廁所,臭崩崩 都好過我,我家兩公婆40多歲,3個子女是可憐 那就好,3個子女起碼一年跟子女去布吉 去大阪一出門、聖誕、農曆新年、耿放假一個星期事頭叫事頭成張碌架床上跳彈床找一個食嬌、尼伯爾佬一起上來大家開票你也好我那兩個怎麼去旅行怎麼去旅行日夜對著那兩個老鬼還有要放狗 那隻狗是可憐的,你每天不跟牠出去走半個小時,在屋裡狂躁症 狗又有種族歧視,不咬中國人、香港人 專門咬我們的賓人、印尼人來都小 前兩天大髀,被那隻壞狗小兩口 罵他,兩個老爺的媽媽還有回來視察 還被他罵回頭說我們虐待他的狗一向眼淚你懂得聽那些話你去捉串魚蛋如果現在很多中產家想請外傭很困難因為現在反過來你選人人選你因為他會看看你家裡有沒有老人家、狗、多少個小孩甚至你家裡有沒有四驅車 因為這些全部他們會計算到勞動裏面最好就是兩夫婦你最好兩夫婦都有工作回到工作後他就封王了在屋裏面千多呎豪宅、海景全部是他享用的正確事實上亦刺激到某些家庭好我相信現代科技於是一個廳和一個房子弄幾個針頭 然後接駁到手機上然後兩夫妻帶小孩去外遊時現在有一件事叫FaceTime你知道嗎我知道FaceTime的原理但你要通知外傭你不可以 鬼鬼祟祟裝了不通知他行不行這是關乎私隱 你要告訴他,而且你不可以裝在他的房間 我不裝在房間,我理你的房間,不裝在我的房間 裝在阿Sir和阿嬸的房間看看有沒有外傭拖過司機上來大家表演白燕章活遊 又或者電影中的艾蒂、偉宏 將你的衣服從頭到尾試一次都夠爆 或者有沒有試一下阿嬸的胸圍 試完之後扔到地上,然後整地都是那些衣服,看看錶,明天回來,前晚就收回。所以其實是對的。如果你是幫我針筒鴨寮街的,很便宜,幾百元。 不行的,針筒。你犯了例,他有權投訴你。通知他。如果是這樣,阻嚇就行了。明明沒有說有就行了。所以你想想。 所以你想想,有些僱主,要用擔驚受怕,所以又要間中給他一口砂糖,又給他什麼他吃,令他終心耿耿。好像這個女副院長打完又吃,又吃飯,因為你又怕他轉頭給口水你吃。所以其實是一個困獸鬥,所以為何我一開始反對外傭制度,因為你根本將一個文化背景完全與你不合。 又要他離鄉別井,沒有親子關係時,放在你家裡,要幫你做事。當然你有選擇,他有選擇你,有選擇他,因你。根本就是敵對關係。是不是回教?是不是聽說一天拜四次神?你拜次阿拉,是不是看著西邊? 我家屋全部向東,都不要緊,你背著得住我門口,幫我風水,只不過你每次拜神拜多久,還不吃豬肉,但我兒子12歲已經吃200磅,最喜歡吃紅燒肉,你不吃豬肉去買,碰一下也不行,那怎麼辦?其實就是這樣,你說回現實 他們會買甚至會煮,但一定不吃。但對於一個信奉回教的女傭,你要他怎樣接觸豬肉和煮豬肉,天天聞豬肉,我都覺得對於他的信仰來說是有問題。印度大暴動、兵變。是甚麼事? 就是這樣,就是因為告訴回教徒,你用來抹槍的潤滑油是豬油 就告訴印度教徒,你抹槍的潤滑油是牛油 這樣就出事了 兩邊扯火,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是啊,殺了很多英國人 那你現在這樣說,香港就整色整水,學了西方先進國家 又說平機會,又說反種族歧視,你反什麼? 你本身有一個這麼龐大的外傭僱傭制度 你在助長? 根本裏面有多少這些,其實是違反西方文明,也可以說有些是左膠 他們眼中的人權準則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左翼, 或者是所謂的左膠,根本不應該 接受這個女傭的制度應該釋放這班女傭很多香港的左膠家裡正在用是的沒錯日夜在說什麼背囊去非洲看看你有沒有用這些網絡給903多少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 鮑偉聰所以這個約傭的現象真是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你說哪邊應該負責很難說如果沒有香港的地產霸權貧富懸殊階級壓迫香港的家庭主婦中產阿嬸都是受害人但他們身為受害人將他們的 受害,將痛苦轉嫁到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身上 女人欺負女人,特別不是人感品 你看當年慈禧太后,如何欺負珍妃 人家都是假假地,是你外甥的心抱 也要太監,推她到口井 你看看這個 王熙鳳,看看如何欺負尤三者、尤二者 這些女人欺負女人,真的不是人感品 男人反而不會 男兒志在四方,聽說,亦有說很男不與女鬥 就算多cheap、多賤,一等賤男 拿著手機去商場偷拍那些 我看都不會在家裡偷拍自己的印傭病 有底線的,香港的Cheap男 有底線的 好像阿嬸真的沒什麼底線 所以這方面你說怎樣沒得改善老老實實久不久當然有一宗看看誰是伊瑪娜姐姐或者露珠雅還是瑪麗安娜看誰不錯根本剛才你提到希望抽到好籤即是投胎誰想投胎埃塞俄比亞北韓下世投胎當然是想抽籤抽到投胎做美國人總之他一樣他都盡量選擇 但因為制度本身將剛才提到將這些文化不同的人放在屋裡近年有些外傭組織已經爭取讓外傭離開屋企居住所謂在外獨宿不得了他們有他們的方法自己租或者是他們幾個同鄉一起租其實是合乎人權不過很多僱主就 哇,你第一早準時翻到報到,唔得囉,好多僱主話唔俾,因為覺得咁樣呢,第一唔知你出面啲咩人一齊,萬一搞大咗個頭,又要搞大啦,又要你裡面性,你慢慢去工人房呢,鎖門呢我知道夜媽,那個外用那個女用呢,係冇同男人到宿㗎嘛。嗯,為你慢慢出面留宿。啊? 好話唔好聽嘢咗啲咩病返嚟。係呀,1800個理由唔鍾意啊。講話愛知啊咁。跟住你唔講,為你自己都唔知,跟住同個BB呢喺度玩,哎呀唔小心解親手,咁你呢個風險邊個咩先,呢啲叫驚人事講啊,唔會唔會咁萬一會。萬一你夜晚晚晚咁虔誠啊,係咪晚晚出面讀經? 不是但人權來說是應該何況很多外傭住在僱主家很慘僱主將工人房拿來儲物室然後命令外人打地鋪睡廚房很多阿嬤是這樣的你知道廚房有多大你說驚人治港可以舉1800個理由你去害怕但如果在人權或生活上 私隱你應該是給他這樣的選擇合乎人性有很多外傭當然為了宣洩生活的枯燥星期日他們組織歌舞班、化妝班外傭在外面找一些姊妹一起跳土風舞拿著鏡子幫我聞味我幫你擦口唇膏 唯有這樣扮漂亮每個人回來都看TVB都說TVB劇情 I think Lin is more handsome 那個又說 No 當然是陳豪 Of course He is my favorite He is my golden boy 有時這樣咬一下都平添生活情趣但這個深層的結構 都挺棘手的搞不定我認為是搞不定的現在我覺得唯有的方法就是你盡量給多些他們知道他們的權利加上多些監察漸漸如果他們的聰明程度或者他們的醒目程度增加僱主就開始會想想究竟我聘請不聘請這些是 其實是一個角力的遊戲當他們的權益知道得越多或者他們越來越所謂翹口慘手請不過的時候自然少些人去請這些跟我們經常說勞工和資方之間的一些拉扯一樣其實是中間找一個平衡點好了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鄧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